前自我的曼妙，日夜似尽头，嫣然笑几分久，不染风尘住得透，顺境笑风雅，温柔生死道，娇柔调的色调，惊艳的刚好，你我云的真巧，烈焰如云鸟，自身飘不闪耀，无需一分多与少，墨色手又才高你光色老，你似细雨而来的仙瑶，天不凡尘却是的心跳，无需